据南朝鲜的联合通讯社报道，南朝鲜在野党共同民主党、国民党和正义党的发言人1月1号严厉谴责了朴槿惠举行什么记者恳谈会并愚弄国民。